征网，全天候监测全球海面高度和温度等的数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白海豚。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深水埗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2:4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49点，跌396点，总成交金额92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9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7元，跌8元；阿里巴巴265.6，跌4元；小米集团20.9，跌1.15；美团点评241元，跌6毫；汇丰控股29.65，跌1.3；盈富基金24.84，跌4毫；中芯国际20.55，跌5仙；比亚迪股份104元，跌6.5；中国平安82.7，跌1元；中国移动51.9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7，瑞士法郎8.521，澳元5.673，加元5.877，新西兰元5.249，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7.4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44。港金现价报18,0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19美元，卖出1,95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龙翔道一带嘅交通先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段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暂时嗰段嘅龙翔道咧系不能够通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行龙悦道，即系龙翔道嘅附近条支路嘅。咁但系其实而家龙悦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行太子道嘅话咧，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段去旺角方向都系比较塞车噶。咁塞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点样尽量改路行啦。而之前咧，屯門公路去元朗喺仁愛堂對開嘅中線啊，曾經係有壞車事故，壞車走咗，交通就回復正常。不過部分地區咧，因為落大雨，好多地方咧都係比較擠塞嘅。咁塞緊車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現時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咧，同埋北角線咧，都係分別多車啊。龍尾去到演藝學院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港岛咧中区嘅上亚厘北道坚道一带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咁所以现时红棉路上山方向都系有少少挤塞啊，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东区走廊去中环维园一带都系塞车，咁啊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九龙方面，咁头先提过啦，咁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交界一带咧，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新蒲岗景泰街附近。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啦，山顶缆车咧，因为有系统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嘅服务系暂停嘅。而新巴嘅15号线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总站嘅服务都系暂停，而新巴嘅15号线咧就会改经中环缆车总站嘅上山顶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萧凌嘅有徐天佑新嘅派台作品。今次根据佢文案所讲咧，就系、以一个机械人嘅角度去到睇呢个世界。新歌嘅歌名叫做《机械轮回》。有阵时可能你自己会觉得自己好似冇乜生命力啦，好似只系一件嘅工具一样，一件嘅器械一样。为咗搵翻嗰种生存嘅乐趣，嗰种嘅快乐，你可能会想去一趟旅行。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 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也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出立新的这个派台光电节的有周耀辉，我们都想旅行。看回周耀辉的作品，其实旅行这个题材都挺常出现的。例如吴浩康的你那边几点，又或者跟着这首的作品都是出自周耀辉的歌词。 嚟自黄耀明有呢一首嘅作品，填词嘅有周耀辉、阿姆斯特丹。旅行好听嘅就系叫做离开一个嘅地方，去到探索一个未知之旅啦。但如果以旅途嚟计，有一啲嘅旅途系以逃命嘅形式发生嘅，即系走难啊。嚟自 Serena 嚟紧将会推出嘅新专辑有呢一首嘅新 single。今次呢句专辑嘅 character 咧就系以 Gwendolyn 呢一个嘅角色嚟设定嘅。有呢一首讲嘅逃亡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离原》。至于跟住呢位歌手咧，佢呢首歌都有一个角色设定嘅，嗰、那个嘅主角咧叫做特伦斯。 知假的到底怎样变明了，那些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林家谦有句新歌就系派台single。有一种冒险之旅嘅感觉。新歌嗰名叫做《特伦斯梦游仙境》。至于三点半之前，我哋有梁咏琪呢首旧嘅作品，都系一种嘅探险嚟嘅。 探险灵感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汽车失踪了斑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机票乘坐我的飞 机。现在暂时没得去旅行，听下歌当去了旅行，出走地平线。 我要对着情缘，放纵我的心，放弃了对着永远，让我揭开了地平线，能看到最爱角色住在里面，抛下睡袍，翻着地图，天边海角也要运动，走在路途都叫着联络我，不愿望的天使放下神功， 探险灵感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汽车失踪了斑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机票乘坐我的飞机， 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3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32宗。一名16岁男学生去年12月中在旺角按下两架巴士的紧急死火掣，早前承认一项导致交通遭受阻碍的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 辩方引述感化报告和社会服务令报告，指出意见相当正面，被告获家人充分支持，态度合作有悔意，而且没有刑事定罪记录，不宜判处感化令。裁判官判处被告社会服务令。触发修订逃犯条例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去年十月就洗黑钱案刑满出狱。死者潘晓荣的妈妈促请陈同佳尽快兑现承诺到台湾投案。潘太接受立场新闻访问的时候说，陈同佳出狱快将一年，他认为两地疫情已经缓和，认为陈同佳如果真的愿意承担所造成的大错，应该尽快兑现承诺，不要再拖延，希望尽快有公道，令个女可以安息。一直跟进事件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陈同佳并没有想过逃避面对事件，相信他最终会承担责任到台湾自首，希望两地尽快通关，让他能够去到台湾。澳洲广播公司前任驻北京办公室负责人马优披露，两年前自己和家人因为在北京有被捕的风险，最后离开中国。他说曾经有外交部官员表达不满他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等的报道，指责报道内容冒犯中国领导人，他已经违反中国法律和需要受查。他之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曾经被人遥佢登入和查看手机内的电邮账户。澳洲广播公司报道，马优在2016至2018年是公司驻京办公室负责人，并透露两年前离开北京的原因。他说在公司最后两名驻华记者今个月离开中国之后才公布事件，是不想影响其他在华记者的安全和签证申请，又说每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都受到监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1点，跌466点，总成交金额9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9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5.5，跌9.5。阿里巴巴264.8，跌4.8；小米集团20.85，跌1.2；汇丰控股29.45，跌1.5；美团点评240.6，跌1元；盈富基金24.76，跌4.8；中芯国际20.5，跌1毫；比亚迪股份102元，跌8.5；中国平安82.2，系跌1.5；中国移动51.8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14，瑞士法郎0.91，加元1.32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现价报18,0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89美元，卖出1,95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九龙龙翔道一带嘅交通先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假山花园对开，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咁暂时嗰段嘅龙翔道咧，仍然系需要临时封闭，不能够通车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其实系可以改用呢一个龙悦道。咁但系龙悦道支路一带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噶。 太子道东嗰边咧，而家去旺角方向都系近住呢一个九龙城新蒲岗段车多行车缓慢啊，同埋加上又落雨啦，咁啊龙尾都排到去景泰街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交界一路去到新蒲岗嘅景泰街段咧，现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就唯有系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到中环广场，西行都多车啊！西行过海龙尾塞到去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冇头先咁多车，短翻啲，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好繁忙啦，龙尾排到去上香道。港岛路面啦，咁啊而家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西行，咁啊近住威灵顿街交界一带都好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花园道噶。皇后大道中去呢一个西环方向，近住威灵顿街交界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新界咧，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村段部分地区咧就有水浸啊！咁啊，经过时间就系大家要小心同忍让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村段部分路段水浸，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撇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计划涵盖的空调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储水式电热水炉和电磁炉都已经贴上能源标签，一级表示能源效益最高。买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悭电悭钱之余，还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有 Rubber Band 的六号啊 ，Hi 你好啊， 喂 Eric 你好， 第三次咁样， 系啊，次次都是电话啊，暂时啊咁样，嗱咁咧就上一次即系其实我谂有好多乐迷都喺度等紧你哋 Rubber Band 呢张嘅专辑啦，咁但系就默默派紧你哋嘅新嘅 single 咁样嘅，最新有呢一首咧就系叫建议。系啦，一听嘅时候已经好有嗰种气势啊，即系啲鼓一落嚟嘅时候，系啦，嗰种系咪太鼓嚟噶？即系 嗰啲 嗰啲係 program 嘅太鼓，冇錯冇錯。 哦 ，OK， 今次呢一首歌係咪真係 inspired by 即係本身即係今年會喺東京有搞奧運啊？係咪即係本身嚟自呢個 inspiration 嘅咧？ 係啊，因為我哋隊中有個哈日嘅中年漢子叫做黎媽㗎嘛，佢好中意睇日劇啦，咁佢所以當日本搞東京奧運嘅時候，咁當然即係一個係一個幾即係我覺得有趣嘅位係我哋唔係話立心要做隻歌，要去希望好似有啲商業嘅人揾我哋，即係其實因為十年前嗰次無心湊柳世界盃嗰陣時撞啱世界盃啊嘛，即係南非嗰陣時，即係有啲食雞嗰啲地方係揾我哋做嗰啲，咁啊真係嗰陣時係有啲咁樣嘅，咁所以後屘都覺得其實隨心啦咁樣，隨心就即係我呢個啟發到阿黎嘅，咁但係去到咁去到，但係都好快啦，佢自己就有一個觸動佢嘅點就係、是、其實嗰啲叫做一個意欲性強嘅精神，即係點解話啲意欲性強咧？佢其實佢留意到好多，有時有啲，譬如尤其冬季奧運會咧，佢留意到好多嚟自非洲國度嘅選手咧，佢哋係可能個地方自己個組間冇得練咧，但係佢都照去參加比賽啊，或者由呢一個放大到去，即係聯想到去啦，唔係放大，聯想到去以前嗰啲歐國杯冰島呢啲俾人叫魚腩嗰啲，其實都有威過，即係踢出啲好成績出嚟咯。咁我哋就由呢度去慢慢佢嗰個歌，其實就由呢個去出發咯。本身只歌個 demo 佢都係直情一個 week 字咁樣叫呢只歌咁樣，咁啊出嚟就係由嗰度開始有發慢慢點樣有經歷。搞唔到咁，我嗰份歌詞就當然，因為我都一開始就覺得唔應該係成份歌就好 serve 嗰個體育嘅，因為你咁樣就變咗好功能嘅只歌，工具歌咁樣，同埋都 OK 嚟。咁我覺得即係不如思考一下，其實運動呢樣嘢，其實我哋橫向諗，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一個運動賽場啊嘛。只不過個運動賽場唔係田徑場，唔係游水管，我哋可能係自己個劏房，大家嘅艱苦生活，即係嗰樣嘢。所以由嗰度click到之後，我就因為我都堅持嗰陣，希望可以 fulfill 到阿黎嗰個本身話意欲性強嗰樣嘢，但係我真係寫唔到，對唔住，所以就寫啲生活嘅嘢咯，都係寫翻啲貼地生活嘅嘢咯，係咯。 OK， 因為我幾中意而家個歌詞咧，其實佢係建議啦，即係運動員啦，其實只係一個嘅比喻， 建議 係啦，喂呀。 加 一 台系嘛？ 唔系啊，一台啫嘛。 系咯， 但系咧，我想话就系因为其实中间你都会提到，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亦都需要呢一种所谓嘅体育精神啦。即系譬如你中间都有讲，可能系无业小伙子啊，单亲母亲啊，又或者系住喺劏房嘅一啲嘅朋友啊，甚至乎残破身躯啊，诸如此类，有好多呢一啲其实真系好 relate 到，即系大家都需要呢一种所谓嘅体育精神，去到迎战自己，即系每一个生活上面遇到嘅比赛咁样。 系啊，其实我谂嗰、那个系咪体育精神咧？即系应该都系嘅。即系其实但系我自己理解为就系有少少 sad 嘅，就系即系呢场比赛，好似我哋以前首旧歌咁样，嗰首逆流之歌，你断气放忧，你到你走嗰你先至系完噶。对唔住，系啊，但系你冇办法，但系唯有大家互相砥砺，互相打气咁样咯。其实因为嗰个赛场就系你嘅人生啊嘛，系咯，即系我系咁理解咯，系一个 set set 地去睇，但系调翻转就，吸啖气就向前爆啦，咁样咯，系咯。 喂，咁但系其实因为系开头咧有一个系 program 嘅，一个系太古啦，系啦，即系首先有种日式嘅 feel 咁样啦，但系其实咧佢底入边咧佢讲紧嘅又唔系日文嚟嘅嘛？ 系啦，嗱，即系咧，其实咧呢个歌就好。得意嘅，即系我哋就好忠于好多嘅唔同嘅灵感，点样讲？咁太古系阿 Patrick Lui 话 program 攞落去嘅，咁跟住，但系我哋头先咪提到有冰岛嘅，你记得嘅咁啊？冰岛其实即系睇波嘅朋友，可能喺2016嗰阵时开始见到认识到冰岛人嗰队球队，佢打赢咗比赛之后，佢会嗰个队长会带埋所有球员去到佢个 fans 区。fans 區前面就同所有嘅幾萬名嘅球迷就做一啲叫做維京人嘅 clips 啊嘛，嘅拍掌啊嘛，咁叫做 Viking clips 啊嘛。咁本身我哋想落 Viking clips 落去做我哋嘅歌嘅中間嗰啲過門部分嘅，因為其實 Viking clips 其實某程度上就表達就講到阿黎嗰樣意弱性強咯，一個弱國都可以踢出好精彩嘅比賽嗰樣嘢。咁但係 Viking clips 其實落唔到落去，咁慢慢由 Viking clips 轉化為另一個都俾人笑過係體育嘅其實佢唔係弱嘅，某啲弱嘅就係、是、紐西蘭。紐西蘭就係有好著名嘅哈卡舞嘛，其實我哋唱嗰啲係紐西蘭原住民毛利語嘅語言嚟嘅，即係Tukulnet 同埋Ohoahi 咁樣呢兩個係啦，就係Patrick 咁佢篩選咗兩句出嚟，咁我覺得 OK 喎，唱嘅就係本地香港嘅朋友嚟嘅，喺度 AMX 嘅 Acapella， 咁但係就即係佢就攞呢兩句意思出嚟咯，係咯。 哦 ，OK， 好 international 呢單嘢即刻。 呢單嘢係啊，阿正就最初以為少林功夫嘛。算啦，呢句唔好剪啊，呢、這個你唔好剪，有實係。 唔係，即係佢以為少林功夫，即係真係以為係。 唔係，因為我覺得我點解開心咧？咁每個人睇嗰啲太古啊，睇啲東方嘢都有唔同解讀㗎啦。有人睇到李小龍，咁有個朋友好好咧，有個網民就話啊，佢聯想到嗰套好多影響好多香港人嘅科幻嘅動畫叫《阿基拉》，其實係我好開心呢一個 comment， 即係呢一個 feedback 係啊係啊，因為。型喎，即係睇點睇咯，即係係咪上功夫？ 係 ，OK， 咁呢啲真係好 open to 大家嘅解讀。 係啊，你每個人都係好個人噶睇嘅。 OK。 绝情立多，评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七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车，各路 因为其实近呢几首嘅歌啦，咁你哋都转咗就系每一次个 cover art 咧，都系一个 illustration 嚟嘅。咁亦都邀请咗香港好多系唔同嘅 illustrator 一齐去到合作啦，咁样。今次咧建议呢一首歌咧，就有另一位嘅系香港嘅插画师啦，佢就 Helena， 啊， 系啦 ，OK， 系喂，系点样认识噶？你同佢系？ 其实我同佢认识系都系啊，太太有个即系有时做啲外边嘅导演工作，系会拍咁呢个导演工作系会年年都会访问一啲啊喺中学啊或者系大学里边好有 potential 嘅一啲青少年艺术家。咁其实喺香港系一啲好有一扎好高质呢啲艺术家。咁佢哋系去一啲交流团去认识嘅。咁、太太系做导演嘅工作咁样。咁后屘都介绍咗俾我识。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嘅一个好质地嘅一个女仔。咁所以就都今次系搵佢帮手咁样。 哦、，OK， 所以就出到嚟有另一种嘅画风咁样啦，即系有种以前，因为嗰个芳草系以前儿童乐园嗰只芳草， 系啊，个芳草同佢一齐去度出嚟嘅，因为唔知啦，试过几款嘅，咁后屘去到有个儿字，可能就会好联想到以前嗰个儿童乐园嗰样嘢，咁因为咁啱，好多嘢都得意嘅，即系其实佢一首相对系 cheerful 嘅歌嘛，相比起啱啱派。嘅百毒不侵，即系啱啱好似一个对咁样嘅，系啦，即系我觉得可以咁样去不断去游走去转系几得意嘅，几有趣嘅件事。 嗯 ，OK， 喂，咁嗱，因为而家就系其实都加加埋埋都好多 plug 噶啦，咁样，咁到底几时会推出呢一张嘅专辑咧？ 原无意外都会系今年。結束之前會做呢、這個出碟嘅幾件事情嘅，因為如果預無意外，希望再派多一首啦，即係喺建議之後仲有一首，嗰首就好點題今次RB 呢個流行樂隊同Big Band 呢種音樂嘅。跟住落嚟會跑一首好示範到呢啲咯，其實建議都示範到，示範到一種另辟蹊徑嘅嘢，因為其實佢你都以為 Big Band 定係好爵士音樂咁樣，呢只嚟裏邊你明冇你唔會 feel 到嗰種隨噶嘛，你反而 feel 到一啲可能好似 world 嘅嘢、力量嘅嘢，即係其實可以綻放好多唔同嘅嘢。如果我哋係行唔同嘅路去編的話，咁所以其實我可能到最後或者所謂大家品嚐完建議之後，聽完建議之後，跟住嚟會拍一首就比較真係好似係掛正旗號嗰、那個今次我哋促成啟發我哋去玩呢一個 project 嘅嗰首歌係一首咩歌咁樣？ 因為其實 so far 咁多首歌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一嚟個點題就係 Big Band 呢一個元素啦。但其實中間有好多唔同嘅 element， 你見到就係唔使下下都係成隊人出曬嚟嘅。咁有啲你可能係 first date 咁樣，有另一種 feel。跟住可能你建議呢一種，又有另一種 feel。百毒不侵又係第三種 feel。咁我覺得係展現到嗰種 versatility 嘅。即係嗰個多樣性咯，即係呢一類型嘅音樂入面嘅可塑性咁樣咯。 因為正正就係其實又可以講多少少，即係開始嘅時候我哋就唔係要想做一張可能俾人感覺係太好喺爵士世界嘅碟嚟，係你唔係想咁樣嘅，因為當時我哋其實自己會衡量翻，即係譬如我哋幾個裏面唔係個個都好爵士世界嘅浸淫得太耐，唔係浸淫得太耐爵士世界，咁所以可能好多門外漢嘢，咁你又邊學邊做，同時喺度邊學邊錄邊寫歌邊做實驗咯，咁嗰個實驗所謂就係、是、其實話俾大家知。哦，唔系净系爵士世界嘅，唔系净系好嗰种某一种大家特定啊，好 jazz 啊咁样，唔系呢啲嘅，即系可以有好多种嘅面向嘅。咁、 okay. 所以系咯，你讲得好啱。First day 到，其实漫长都系有 big band， 好宏大，但系佢亦都唔系话让你即刻会谂到，爵士嘢唔系咁，系啦，反而系可能醒味系啲苏宁嘢，系啦，咁但系一路派落大家。有機會有時間得閒就可以上各大平台或者點樣聽翻泰國嘅歌係啦。咁其實 total 我哋有九隻嘅，咁、其實已經拍咗六隻啦，係啦、希望通過呢個派呢、這個煙彩虹失馬煙之飛福，因為未出到碟就希望俾大家認識多啲 I 碟係點樣嘅一回事咯。呢樣嘢係幾開心嘅，因為亦都好坦白說，呢次係我哋由第一張唱片以來，其實即係投放最多資源去做，擺好多資源去做音樂嗰度，係、即係下下都係十三支去錄咁樣，係咯，咁所以都係好希望大家會認清我哋想做乜啊，或者明白啦，係明白想做乜。 OK， 同埋另一樣嘢，我覺得就係可能真係突破到大家覺得啊，廣東歌語言 嘅限制，好多都做唔到。但其實唔係嘅，即係睇下你揾咗一個咩嘅方法，去到將廣東話嘅歌詞放喺呢一啲唔同嘅曲式啊、樂器嘅種類啊，諸如此類咁樣，其實有好多可能性可以發揮到咁樣咯。咁所以我幾期待你哋呢張嘅新嘅專輯嘅。 好啊，好啊，好啊。 嗯 ，OK。 印緊。 总之2020年内呢 ,Rubberband 就应该会推出到佢哋 I 呢一张嘅专辑啦。咁可以听住佢哋而家新嘅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叫做建议。今日多谢晒六号姐姐。 好 ,Thank you, 拜拜。 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像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 喺大阪以南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深水埗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2:4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2点，跌513点，总成交金额110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9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5，跌9.5；阿里巴巴262.2，跌7.4；小米集团20.65，跌1.4；汇丰控股29.35，跌1.6；美团点评242.6，升1蚊；盈富基金24.78，跌4.6；中芯国际20.4，跌2毫。中国平安82.5，跌1.2；比亚迪股份101.7，跌8.8；中国移动51.8，跌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85，瑞士法郎8.504，澳元5.645，加元5.863，新西兰元5.222，欧元9.1653。每百日元兑港元7.4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342。港金现价报18,050，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4美元，卖出1,94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北架山花园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现时嗰段嘅龙翔道咧，仍然系要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咧就可以改行龙悦道。咁但系龙悦道支路一带咧，亦都系比较挤塞啦。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尾咧就去到呢一个虎山道附近嘅。如果行太子道嘅话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新蒲岗段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龙尾就去到景泰苑附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啊北架山花园对开咧，因为有意外事故啦，一带咧系比较挤塞噶。咁啊龙尾去到虎山道，而太子道东去旺角。新蒲岗九龙城段都是多车，龙尾在景泰苑附近。另外仲有宗汽车着火事故同大家报告的，在吐露港公路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科学园对开因为有汽车着火，左边一二线呢就需要临时封闭，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在这个科学园对开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因为多车的关系，龙尾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就畅顺，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就非常多车的，龙尾塞到去这个新山道。现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和红隧方向都是需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因为下角道去中上环方向多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杜鲁治道。九龙区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西洋菜南街一带呢，亦都是车多行车缓慢，龙尾近窝打路道的。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山顶缆车呢就因为有系统维修保养工程，所以山顶缆车的服务是暂停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三至十四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又嚟到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 哇，好心情啊！呢、這个开场班 系啊， 系啊，翻嚟，但系今日唔系想讲啲心情嘢、啊，我今日啲嘢都娱乐性好强噶噃。 哇， 系啦，呢个先系噶嘛， 有娱乐性仲要识嘅咩？ 哇，俾啲掌声自己。好啦，快啲揿住我啊！今日想讲嘅呢个人我自己啊，我真系好中意佢嘅。但系其实我可能第一中意佢嗰样嘢唔系唱歌呢件事，我想讲系陶晶莹啊。 嗯， 咁可能好多人咧会好中意佢或者好欣赏佢，系啦，系主持嘅内容啦咁样。我仲好记得咧，我细细个嘅时候睇佢做主持啦、嗯，你听到啲前辈赞佢系咩装鞋并重啊嘛。 系， 咁但系其实嗰时你系觉得装系一啲闷嘢啦，你就中意睇佢鞋嘅。好奇怪， 系净系睇小 S 啦咁 样。因为我仲好记得咧，好似第二十五届台湾金曲奖即系点样，即系总之有一个机会咧，系蔡依林同周杰伦同台。 系， 咁我嗰时我就觉得哇，佢呢个鞋真系鞋得好够胆啊！ 有几鞋啊？ 真系好鞋，鞋到咧佢系够胆喺台上面咧一路拍手，一路对住周杰伦、蔡依林讲一句话，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咁样啦。但系因为我觉得佢嗰下系嗰个勇气啊，系一百分噶。因为你明明见到佢咁样，应该好尴尬，俾咗我， 系咪夹咗啦？ 都可能嘅嗱，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默契嚟嘅。系咁，同埋啲记者都要镜头啦，佢都知道啦，大家都知道需要有啲新闻，有啲嘢写啦咁样。咁然之后，但系我嗰下就好见到喺一个典礼当中，佢自己可以 hold 个咁大型 show。咁有一啲系真系 又唔使 woo， 系啦。又唔使俾掌声自己，因为要俾掌声咁多嘅音乐人噶嘛。咁嗰样嘢我觉得好好就系、 是，好好啊！你呢句 系啊，唔系咩？一个音乐颁奖礼，你做咩俾掌声自己？咁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是，我睇到妆嘅部分就系对音乐人嘅尊重啦。咁鞋嘅部分就係調動現場嘅氣氛，佢都做得好好。咁但係其實今日我想講係因為我最近係煲緊嘅咧，雖然佢都有歌，但係之前㗎啦嚇。但係我哋今日都會聽佢哋歌，係一首我真係最中意嘅歌嚟㗎啦咁樣。咁但係講咗佢呢個不務正業嘅部分先啦，其實呢個可能先係佢嘅正業啦，就係、是、做主持啊。咁咧佢就開咗一個網絡嘅節目。唔系电视嘅节目，咁其实依家好多台湾好优秀嘅，之前好出色嘅电视节目主持咧、其实都做紧网络嘅综艺节目噶啦嘛，已经。咁又或者自己开个自己嘅 channel 去做一啲嘢啦，咁样。咁我就睇咗佢做一个网络嘅节目，哇，太好睇啦吧！即系嗰种过瘾啊！首先咧，过瘾喺边度咧？我都好坦白讲。是因为他没有电视那个尺度那个要求。 Okay, 他是可以去得更尽的。咁另外一样嘢就是那个 juicy 题目 juicy 的程度啦、即是那个很多研发在当中的一些题目啦。咁、例如他会有姨妈论啦，咁好喜欢就是讨论为什么姨妈论那么喜欢跟网友嗌交呢，同埋咁够胆跟网友嗌交，没什么偶像包袱喎、咁样啦。咁又会讲黄杨明啦，即是所谓的台湾第一靓仔啦，会讲他们两个夫妻之后尤其是佢老婆都係好靚女，咁生咗仔之後，你點樣睇你老婆走樣嘅身材啊？ 好 mean 啊！ 好 mean， 真係好 mean。所以我就因為佢唔係做電視，佢個尺度即係變得無限低啦。 咁我又睇咗幾集，我覺得係好值得同大家分享。我分享唔係想講嗰隻尺度大，又或者係嗰種灰鞋啦，而係我想講嘅係，即使係好灰鞋，佢要做到好 juicy 嘅節目內容， yeah. 但係你好睇到佢對嘉賓嗰個尊重。 哦，即係唔係黑人憎嗰啲？ 佢唔係黑人憎，佢唔係八婆主持啊，佢真係係一個、哦、我覺得啊，因為可能做咗人哋媽咪啦，咁一路以嚟其實佢都係才女嚟，佢 keep 住出書嗰啲噶嘛，咁佢係會想維持住一樣嘢就係、是。可能入面有好多好好 juicy 嘅内容，好抢耳嘅，好抢眼嘅内容，好娱乐性嘅嘢、但係我想有一啲嘢俾你袋到袋嘅、即係当然唔係嗰啲所谓嘻哈下起嘅嘢就算啦嘛，咁样。咁最近有一集呢係讲整容㗎。而其实整容呢件事我觉得喺台湾嚟讲呢係普遍过香港好多啦，即係大家好容易就攞出嚟讲啦。 好多节目都有提呢样嘢。 係啦。 咁啲医生上去讲有咩理由？ 系啦，咁其实佢一开头嘅嗰个分享咧，就已经话，其实咧佢想整容，想咗有超过十年啦。 嗯， 但系佢一路以嚟踏唔出嗰一步系乜嘢咧？系惊痛。 哦，明啦。 同埋，即系我觉得佢自己首先都放得好开嘅，佢、就同嗰三个人讲，同埋同电视观众，佢同嗰背后嘅制作团队都讲，即系呢出晒街嘅。佢就佢最想做嘅，其实就系丰胸手术。但是呢他一路以来不去做那样东西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咨询过医生，他直情说 是因为呢你为了令到他变得自然，你是要不断自己去按摩。 是 但是因为其实按摩的过程是非常。 知的这些。 是啦，最后好，其实我刚才我心里面已经说是什么鬼呢？ 尤其是刚刚做完的时候嘛，是啦，就是你要推翻个 shape 好。 是啦，同埋你要令到他变得柔软啦，同埋即是像真啦，这样不断按摩。但是那个非常非常之痛。 是。 点解呢？因为你是不断按你个伤口啊。 嗯。 所以他就说他有咨询过医生，医生就说其实你是要将入面的肌肉的组织撕裂啊嘛。是。即是填一些东西进去啊嘛。 Yeah. 那我为了令到两样本来不熟的东西变得很熟、融合在一起，你就不断要按摩它。 是。 大家就可以想象，其实不一定讲是即是哪个部位。 是。 你试探求其你的手踭啊，你脚踭啊，你伤了。你都唔想掂佢啦，系咪啊？但系你系系咁掂个伤口，佢一谂起呢个画面，佢就觉得太痛。于是乎，佢一路咧都唔敢去做呢件事。咁于是乎，佢就带住其实我好想做呢件事，但我唔敢去做嘅呢个身份，即系佢唔系高高在上地去见啦。啊，我系一个中意自然美嘅女性嚟噶，你哋三个整容怪做乜嘢？即系佢唔喺呢个角度，而系佢都话俾你听，我好想做，但我惊痛。而我对面三个系好勇敢唔惊痛嘅女仔。 Bravo， 系啦咁样。 系。 咁同埋佢当中佢都诶有一啲数据嘅。 Yeah. 十年前的数据调查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啊，是因为了取悦人地而去做这件事。但是他说近十年其实你看到个数据，包括那些嘉宾访问嘉宾的分享都说，其实更加多已经是因为想取悦自己了。 对 吗？是的。于是乎他就讲到说，这个其实某程度上是一种进步来的。 是 就是我不是为了要你开心你开心你开心，而是因为我每日照镜的时候，我摸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心啊，咁样啦。即是当然不是鼓励你去做这件事啦，因为他都不断告诉你，其实是很痛的。是啊，同埋会失败、因为对面都有人分享会失败啦。咁、你会觉得其实整个是一场 girls talk 啦，即是因为四个都是女仔，三个嘉宾是女仔加上陶晶莹啦。咁但是那种冇乜隔膜啦，你觉得佢你咪识咗好耐啦，嗰种嘅亲切啦，同埋当中嗰种资讯性啦。我覺得是很喜歡的，即是因為他的大概不夠30分鐘的一集節目，他完了之後有一種啊，原來我還想看、即是這樣的感覺、我就覺得哎呀好成功啊，你明唔明？即係呢啲時候就係要俾啲掌聲陶晶瑩噶啦，係啊咁樣。 係，所以呢啲我覺得尤其是呢啲 topic 咧，最緊要就係你個主持要放低個身段， 梗 係 啦， 你先至可以融入到個 conversation。 係啦， 係啊。 而頭先講到係女仔之間傾偈啊嘛，咁、 嗯、 我揀咗一首歌，其實呢首歌都好多年，我諗十幾年有啦、 啊。 而呢一首歌就係咧陶晶瑩以一個前过来人感情当中的过来人的身份去跟一个女仔讲的一个故事、 哦、 那曲名称就叫做《女人心事》。 几张休息的脸。 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肩膀，空洞洞的视线，我懂女子为此心事，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 作为一个音乐主导的一个节目，能够讲下讲下讲到呢个整容的手术啊，都实在是一件事啊。 系啊，喂，但我真系想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因为其实你讲整容呢件事咧，好多人应该会想问啊，琼，咁你有冇谂过啊？咁样，我系真系有噶。 我都有谂过啦，点解冇谂过啫？ 但系我想问你想整咩啊？ 我想好多嘢噶， 一样。你的錢就是夠整一樣，好貴的。 如果我整，整牙咯。 哇，那些不叫整容啦。 不算了。 許廷鏗哪算是整容的波呢？ 我要你整了許廷鏗什麼？ 許廷鏗是牙醫，你找許廷鏗就可以了，真的好聰明。但其實呢，我看過節目啦，很多調查都說， 啊，我試過雙眼皮很噁心的。我現在因為個人年紀大呢，我可以變成雙眼皮呢，好詭異我的樣子。 你單眼皮襯一點。 但其實比住我咧，我即係一路睇啦。其實我直情我同阿爸討論過呢件事噶。我係好想整個鼻啊，因為我係冇鼻哥窿噶，個鼻哥窿超細，你望下。 冇所谓噶，呢福气嚟噶，枕头有用，鼻翼有用。 你真系同我阿爸讲一模一样嘅对白。 疏财啊！如果你鼻哥窿大， 阿爸，阿爸，你听唔听到？有人同你讲咗一模一样嘅对白啊！咁样，咁另外一样就我惊痛啦。咁样，咁我睇个 case 嘅时候，即系睇个访问啊，佢有详细讲紧而家。 你唔使整啊鼻哥窿， 做乜嘢？ 你搵啲系画眼线嗰啲笔咧，油黑个鼻哥窿就好大噶，睇落去。即系你画黑啲啊嘛，梗系啦。 OK 喎、啊， 你温住试下。 咁我嗰阵时睇咧，我觉得都几惊人噶。佢哋就讲而家，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好多人喐个样咧，都系会喐个鼻先嘅。咁佢哋就话而家嗰啲新嘅技术咧，佢哋系真系唔呢个唔系非法噶，唔系犯法噶。佢话真系有啲正规嘅医疗嘅系统系手法咧，系购买一啲咧过咗身嘅人嘅骨头，去做呢件事。因为以前系譬如整个隻胶啊，或者系塑胶架咧，系会变形噶嘛， 系啊系啊， 同埋系可能会即系督出嚟或者点样啊嘛，但系即系一定系。因为佢入面有个人 case 就系咧，佢个一次意外撞到个鼻咧，佢成个穿咗、 哦， 哇！ Okay, 我谂下都痛。咁但系佢就话佢真系而家，你梗系揾翻骨头，即系人嘅骨头系最好噶啦。所以佢就话而家真系有一个正规嘅手段咧，系啲医生系会攞到一啲过咗身嘅人嘅骨头翻嚟入鼻噶、 哦， 即系植入去你个鼻度噶。系、 哦、 啊，但系然之后我都 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即 你叫佢翻嚟同你攞翻只骨， 即系睇太多恐怖片。 俾翻条骨我， 你喺你心结嗰度见鬼，即系攞咗个眼角膜都咁。 至于之后闻到嘢嘅时候，都通常有个故事喺入边。 即系呢个纯粹系我自己个人嘅迷信啫。 我哋星期四可能贡献一个咁嘅鬼故嘅 器官捐赠是好的吓，OK 吓。 但呢个真系不是官捐赠呢个部分，系啦咁样。 好啦，咁啊都谂唔到播咩歌啦，唯有讲唯有播， 因为真系好冇关 系。唯有播佢唔系整容医生嘅，系牙医嘅歌。许廷铿啊，新歌啊，恨。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到不无辜，平明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说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耶稣发誓先将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 实何时能选择？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正常，为何还选择？遗忘人声，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好痛恨够，为何无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关爱基金将会向低收入家庭新来港定居人士发放一次过10,000元津贴，预计合资格的受惠人数大约有20,000-30,000人，涉及公帑超过21亿元。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主席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记者会表示，申请人必须在2021年3月31日之前年满18岁，持单程证来港定居，在2021年3月31日之前在香港未住满7年。申请人需要经过经济审查，符合低收入准则。罗志光说，有关计划会外判给中国银行作为推行的代理人，申请人可以透过中国银行网站申请或者以书面申请。黄大仙常村日善楼一个的单位内，朝早发现两人死亡，警方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上午11点几接报，单位传出异味。消防破门之后，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地上，现场证实死亡。一名外佣就与雇主同住规定提出的司法复核上诉失败。政府规定外佣必须同雇主同住，一名菲佣早前提出司法复核挑战政策，被高等法院驳回，他不服上诉，认为同住规定剥削外佣休息权和人身自由。上诉庭下午颁下判词，驳回他的上诉。判词表示，原审法官的判决有充分理据支持。海关捣破元朗一个冒牌月饼集团，拘捕4人，包括怀疑是集团主脑的一名77岁男子，检获大约340盒怀疑假冒恒香老饼家的月饼，以及大约200张虚假商品说明的月饼换领券，估计市值共约90,000元。据了解，涉事酒楼是位于元朗西青街10号的家家好宴会厅。被捕人士仲包括一名酒楼董事同两名嘅职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0点，跌504点，总成交金额11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9点，跌95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2蚊跌7.6，腾讯控股516.5跌8.5，小米集团20.6跌1.45，汇丰控股29.3跌1.65，美团点评241.6冇起跌，盈富基金24.72跌5.2，中国平安82.5跌1.2，中芯国际20.4跌2毫，比亚迪股份102.2跌8.3，中国移动51.9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0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23，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港金现价报17,9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55美元，卖出1,9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的交通意外，咁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笔架山花园，较早前有意外，呢一段的龙翔道咧，交通暂时就咗，系唔能够通车噶，车辆系可以改行龙悦道的支路，咁但一带的交通咧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因为有意外，呢一段的龙翔道咧暂时交通受阻，车辆咧系可以改行龙悦道的支路，咁但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揸车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考虑改行太子道东。咁但系而家太子道东同埋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龙尾都系去到近彩虹村。咁而观塘绕道落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交通亦都繁忙，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至于较早前在吐露港公路的汽车着火事故就已经清场，吐露港公路北行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大埔公路近沙田马场和大老山公路近亚公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暂时正常，咁但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嘅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启福道油站对开。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车多，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落到去金钟道。咁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部分地区咧落紧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听。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亦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很有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没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和客户的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没有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记得在看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 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三十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就嘅四点四十分，出边天气唔多好，咁就一齐留在室内啦。 介绍过呢一位台湾嘅 low fine 女歌手，佢个名叫做 Y 德，写法咧系问好 T E。今次咧用呢一首歌要教你一句西班牙文，歌名叫做 Amy Quado， 意思就系在自己的房间。出边天气唔好。原来是可以成为男女之间找话题的方法，可以怪个天气。 一样的六点泡一样的咖啡，即使早有预谋，再适应多余的气候，挤同一班车厢，灵魂却空荡，慢慢的

把声都知道是吴青峰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最难的是相遇》。我有一种咧，佢啲歌有啲播唔切嘅感觉，因为非常之多新歌。之后咧都会喺台北有个人嘅音乐会嘅，可能新专辑都会好快同歌迷见面啦。 一片浓浓秋意，像潜水到深深海底，水平面下的云雪狂喜，从指尖开始扩散。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哦，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 望人海，偏偏就俾我遇见你。可能真如歌词当中所讲，难得同埋最难的都系相遇，尤其是系两个世界嘅人啦。其实嗰份相遇或者相爱就变得更加难得，因为太唔同嘅两个人。跟住就同你讲嘅系两个太唔同嘅人嘅故事。魏如萱和马迪的作品。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你说别太死板，不如预知一般。如果必须决定，不能由别人决定，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 那些是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但也有些牵绊。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美丽有我已经相信。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 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喜欢你。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但只都是一 是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没理由我已经勉相信， 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 习惯讲星期三定系礼拜三咧？唔同嘅习惯可能就系两个唔同世界嘅人，而呢两个世界相爱嘅人嘅故事又系点咧？艺娱圈同内地男歌手马迪合唱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继续都系呢两个人。如果流落荒岛之后，故事会唔会完全唔同晒咧？ 失血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旁，把死也淡看，荒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引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陈雷最新的派台作品 自己负责曲词有呢一首《荒岛之幻象》。预告定啊，听日咧，陈雷都嚟到骚动音乐介绍呢一首最新嘅作品。 这些错不再触摸，把酒看月光，荒岛中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都沉重。